九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17: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可以看的广播电台，这里不仅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也就是刚刚念到的 FM98.2 收听到，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以及我们的北京时间搜索我们的982活力榜，不对，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就可以找到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精彩内容。 对，也可以顺便跟我们这个打赏一下我们这个辛辛苦苦工作的男主持和女主持们啊。这个同样也是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的 APP，专属电商优惠，最低票价承诺，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或者登录中国国航网站进行下载 APP。 凡是下载成功的用户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并把下载成功的页面截图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国航 APP 优惠码以及国航纪念品一份啊。这个二维码呢已经在我们的屏幕的左下角，这是左下角吧， 右下， 对，反正在这个角落里啊，应该是在这个对，哎，这个角落里啊， 对对对， 这个就是中国国航的 APP 二维码，大家可以自行扫描，然后下载，把截图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小礼物一份。 又到了开学季哈，大家又要返程回校了，那不妨可以考虑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国航 APP。当然了，我们也是为大家讨论的话题，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精彩内容也是关于返校的。 对，在这个今天的正题进入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连线一下我们的国航前线的最美新生探索的小分队，看看他们今天又去哪儿给我们找这个国航最美的新生了。 好的，我们来连线一下。 张浩你好。 Hello 大家好，可以听到吗？ OK OK， 可以听到。 好的好的，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大学的朗润桥上。来到这儿啊，刚才说这个地方到处都有着墨水的气息，吸一口空气都有墨水的味道，但是在这儿朗润桥后面就是朗润园，感觉这一切来到文学院的地盘，就感觉这儿很有历史文化的气息，你知道吗？走在这儿我都想自己做一首诗你知道吗？虽然自己没有什么墨水啊，没关系，但是呢在这边我们身后的这个朗润园啊，就是北大的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这个院楼后面，他们后面有这个教学楼和办公室。我第一次知道北大的这个人家这个学院是建在花园里的，而且这个朗润园呢是非常有这个历史文化的气息。据了解是当年这个清末的时候，这个王府改造成为现在的这个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这个院楼，所以非常好。同时呢我们也采访了几位刚刚入学的这个新生，看看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故事，来跟他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彭 博士，来自工学院。 你好你好。 大家好，我是傅鹏翔，是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 听听这个这么细致的这个学院这个专业名就感觉很高深啊。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我叫朱泽元。 这样你们都话不多说了，赶紧报报自己考多少分，这个炫耀一下。 我考了647分。 647分。 哇， 你呢？ 是河南省的，663分。 663分。 河南省673分。 673分。 直接说你们这个学校里第几？ 全校第四。 全校第四。那你省里呢？ 全省62。 哇塞， 是全校11名。我是学校第五。 我觉得来到这儿就是，论分数都不算什么，觉得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哎呀，很有文化哈、 所以。 来到这儿就是当时有没有想就是立志我要考上北大？ 我有的。 当时怎么激励自己呢？ 高二那年那个有个 北大举办了一个暑期学堂，我本来从小就有这个梦想的，这个综合营更是这个坚定了我这个追梦的这个心，嗯，然后我就高三一年就努力的去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啊。那你有没有成为你们学校这些学弟学妹们的榜样，或者记自己的一些亲戚朋友啊，他们还没有这个正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塞，我的哥哥谁谁谁谁考上北大，有没有？ 嗯，有的， 有的。那有没有什么激励的话告诉他们？ 我 在北大等你，有没有跟他们说几句话？ 大师身旁宜邻教，为民湖畔好读书。 哇，记住啊，这个很激励。你呢，有没有什么这个当年立志要考上这个？ 我们是在高一的时候就会有自己的写一个自己的理想大学， 嗯， 对，所以在写完大学之后就会一直努力奔着这个目标去前进 啊。那你有没有就是亲戚朋友要跟他们就学弟学妹们说的话？ 嗯，想说的是北大不只是梦想，只要努力就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去领略一些大师们的风范。 嗯，好，你呢？ 我反正学弟学妹们反正好，学弟学妹们希望好好学习，反正只要好好学习，就这么美的学校我们一定能进来的。 我记得我当时为了考传媒大学，当时自己给自己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信一定要等到就是在我刚刚考上就是复读的时候，这当时要讲这个出分的时候就要写，不管是考上还是没考上，这个一切未知，这个结果未知，但是呢保着一个心态，不会对这个以前的岁月进行后悔就可以了，对不对？ 嗯，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来到这儿以后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来到这个顶级学府，成为国之栋梁，好吧，加油学习啊。今天呢我们也带来了这个国航者给你准备的大礼包，来，好的，嗯，谢谢，好好努力，好好加油，好吧，以后这个来到这儿我已经准备要复读来重新考这个学校了啊，当我的师哥，好吧。好的，那么这一时段我们就是这样，凡是参加了北京青年广播寻找最美国航新生的活动都有机会获得一份参与奖，那么每位新生呢，我们每所学校将会选取一名最美奖获得最美的新生获得最美奖，那么这一时段我们的采访就是这样，一会儿我们再去找一个美女，看看她在这儿有没有什么独特的故事，就是这样。 哇， 好的，非常感谢张浩为我们带来的前线的精彩的报道啊，嗯，这个看看人家在北大学习的莘莘学子们， 嗯，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他当时问出来这个分数的时候 他当时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对啊，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呢？对对对，确实都是学霸，都非常 棒。求证我们前线连线小分队的这个心理阴影面积到底有多大？嗯， 对，我们也 当然在这儿呢， 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对，当然在这儿呢，也是祝福这三位这个刚刚入学的北大新生啊， 嗯， 这个之后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好好学习，之后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嗯，加油了哈！我们在这儿呢，因为是开学季，所以说也是为大家的安全着想，提醒大家几个骗局。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开学的时候会有一些冒充社团招新的诈骗，那开学之后呢，学校内的一些社团都已经开始针对新生进行招新的活动了。本来呢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呢很多人就见缝插针，针对这个社团啊，有着很多很多的课余生活之外呢，很多可能就冒充这样的一些不法分子，或者是冒充这些工作人员，通过组织学校的社团招新来套取大家的 QQ 号啊、微信啊，用这种微信群的方式哈，然后呢收取相应的一些会费来骗取新生的钱财。所以说在这儿呢，大家参与社团活动这样是非常值得去鼓励的啊，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 嗯， 但是呢千万不要就是中一些骗子他们的一些招数， 一些不法分子的这个骗局的招数啊， 对对对， 这个在加入社团的这个公共群呐，啊，微信号啊也好，这个在之前一定要擦亮各位的这个火眼金睛啊， 对，擦亮我们的双眼，啊， 对，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你真正想加入的那个社团的这个官方的微信群聊啊。这个还有第二个最近会发生的骗局，就是冒充接待人员偷行李， 哦， 这个真的是每年在新生入学的时候都会有发生， 嗯， 在新生开学的时候呢，特别是外地家长以及这个学生对于这个当地的情况有些不大了解， 嗯， 所以这个骗子往往会打着这个学校的接待人员 在车站啊门口啊伺机行骗，先是热情的说这个我帮你照看行李吧，你先去那边报到怎么怎么地的，然后等你回来之后，你就发现这个行李已经被他拿走了。 哎， 所以呢，这个还是提醒各位，当陌生人对你过分热情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警惕，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不要轻易的相信任何人，提前与校方取得联系，确认校方来接待你。 哎，没错，尤其是刚刚入学的大一或者是这种新生们，他们可能还对学校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所以说一定要多加小心啊，多多的去警惕一些人了。 对， 那其实我们还是同样的回归到开学啊，开学季， 今天是9月2号， 9月2号，在昨天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央视现在也是有了一个叫做开学第一课的节目，在昨天也是进行，而且很多的中小学生也是在昨天正式的开学了。 对， 那大学呢可能这个开学时间不一样，但是纷纷的马上在九月份也是陆续的要进入到我们的开学季， 该报到的报到，该上课的上课了。 那开学第一课也是如约而至了，所以说这样的一档节目啊，说实话它也是有着很多年的历史了啊，它是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一直都在进行着，由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推出了这样的一档品牌的节目开学第一课，已经走过了9个学年了。那在今年呢也是如约相见，你看今年这个班主任也是非常强大的， 撒贝宁和这个董卿姐姐， 对他们两个也是担当了班主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共同开启开学第一课。具体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呢，我们还是通过视频来回顾一下， 一起来看。 走进开学第一课， 我们今年开学第一课的主题啊是中华骄傲，所以在今年的开学第一课，我们就要和所有的同学一起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我们为中华骄傲点赞喝彩。 我们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它会告诉我们多少有趣和有意义的故事，我们可以直接的去跟我们最早的祖先去对话。如果我们光去数笔画，我们觉得很枯燥，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字怎么造的，从古到今怎么来的，我们就会非常的愉快的来学习它。 你可能问为什么有一个外国人要学汉字，我小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全世界只有7%个人会讲英文，有20%个人会讲汉语，然后我发现每个汉字都有一个历史，每个汉字都有一个起源，所以我想要做一个网站，要给人家看汉字的来源。 现在太极拳作为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已经在100多个国家世界各个角落都能体现出我们的太极拳的练习者。 长方拳它的形体、精神、意念、动作都与螳螂有关系。 无论你的对手多么强大，我勇往直前，绝不退缩。 我们学习中国诗，要把中国诗这个美向世界宣扬。怎么向世界宣扬呢？就翻译了。 我们现在看到和听到的就是我们昨天啊9月1号的开学第一课上面的一些主要内容。其实这次的开学第一课呢同样也是非常精彩的，有着五大课堂的安排。那在视频当中其实也是一一为大家呈现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自以溯源，那么这节课呢讲述的是70岁的美国人理查德希尔斯如何为中华文化努力而奋斗，花了20年的时间将文字啊，将这个说文解字电子化啊，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梦想。那第二个课堂呢则是武以镇魂，主持人呢是带领着大家进行了武力闯关的接力游戏，包括像梅花桩啊、腿功啊等等。此外呢，螳螂拳、太极拳和八极拳等三门传统武术的传承人也是来到了课上，为大家介绍了传统武术的魅力和奥秘。那么接下来的我们视频也是播放结束了，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开学第一课，共同来 来回顾一下。 对， 那第三课呢，就是文以载道，有着于老板之称的著名青年京剧演员王佩瑜将用京剧的这个念白的方式来表演苏轼的著名诗词《水调歌头》哈。 对， 此外呢，还有成语接龙游戏啊等等很多互动的环节。 嗯，还有第四课呢， 嗯、 就是这个棋以明志、 嗯、 啊，这个棋呢就是象棋的那个棋。 嗯， 然后曾与阿尔法狗对战的这个柯洁呢，也是来到现场说说他当时对战的感受。 嗯，嗯，那么第五堂课就是丝绸新路。那么丝绸之路呢，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在走出去和其他文化交流的岁月当中，焕发出了持久的光芒。那么嘉宾之一呢，就是巴基斯坦的汉语教师米斯巴。在巴基斯坦的会说中文的人当中呢，90%都是他的学生，所以说呢，他也被称为是巴基斯坦的汉语之母。 嗯 嗯，这是我们， 所以这五个看点， 对对对， 五个课堂，五个大看点， 对对对， 也就是成为了今年2017年开学第一课的比较精彩的看点以及内容。 嗯，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五个大的看点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教室的造型特别的别具一格，很独特。 嗯、 此外呢，还有像朗朗的徒弟和意大利机器人现场比拼钢琴的弹奏速度，你看人与机械之间的对抗、 这个、嗯，这个真正印证了在这个很多很多的科幻片里边、 嗯、 这个人与机器共同跳舞啊、 嗯、 啊，一起比赛啊、 嗯、 或者说这个前段时间就是刚刚这个第四课的时候、 嗯、 这个与阿尔法狗对战的这个围棋大师，对吧、 嗯、 两个人虽然这个成绩是以失败告终，但是也印证了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迅速的发展。 对对对，他也是谈出了感受哈。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看点有很多，比如说96岁的这个《英法唯一》的讲述长达60余年的翻译人生啊，他呢也是带来了他的作品，因为很多的作品都是由他去翻译，然后翻译到了国外，传递到了国外，将我们的文化。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吴京远程视频、 嗯、 然后诠释了对于舞的理解，因为他之前也是刚刚上映了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哈。 对， 那么除此之外，这次的主题曲是由吴磊来演唱的、 嗯、 其实 少年呢也是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才、 嗯、现在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青年演员了。 嗯 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今天除了跟大家去回顾我们开学第一课昨天的一些精彩内容和主要的内容之外，还是想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开学就是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我不知道大佐有没有、 嗯、 回忆起自己之前开学的时候的样子， 就是自己还有学可开的时候的样子，对吧？ 对，不要说的这么伤感，记得你自己。 不是，真的是现在就是每天看着这些、 嗯、 因为这段时间的节目毕竟是开学季嘛、 嗯、 我们都赶一个热点话题， 对对对， 贴一个热门、 嗯、 然后基本上就是每天都在说这个开学啊应该怎么怎么样啊、 嗯、 应该告诉这些新生啊师弟师妹们应该如何做才能更好的融入到大学的校园生活当中去、 嗯、 但是真正看着他们走进校园的那一刻起，你就发现我这大学四年就这么结束了。然后到我们现在还觉得，就好多朋友还在这个班群里边问咱老师咱们什么时候开学呀，咱们还有回去报到的时间吗？ 嗯， 就然后就是石沉大海，你知道那种感受吗？ 嗯，对对对哈。但是开学的时候啊，很多人也是正在经历这个时间段，开学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有很多憧憬， 嗯， 兴奋紧张各种各样的小情绪小心情， 嗯， 然后融为了一体哈。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学的时候，当时我好像开过两次，就是这种新生报道开过两次 啊，一个是 对，一个是 本科， 一个 是研究 生 的报道。 对，然后研究生的时候可能会更成熟一点，然后但是也是满怀着期待啊紧张，甚至有点害怕、 嗯、 因为觉得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强势，然后都很厉害、 哦、 然后当你看到融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害怕的心理，但总之还是特别期待，然后特别紧张和兴奋的、 嗯、 就是并存的一个很复杂的情绪。 对对对对对， 我记得之前开学的时候播音系有一个特点，就是会就是录一个 开学的黑历史的视频。 对你后来有看到吗？ 虽然说啊、 嗯、 这个学校的本身的观点是好的，给你录一个小视频啊、 嗯、 这个帮助你回忆一下自己上大一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对对对， 啊，然后也能给你留一个纪念、 嗯、 但是当你 上大二或者是毕业之后再回过头去看这段小视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的天，当时我为什么这么黑呀、啊、我的天，当时这东北话这么严重啊，你这我说的是啥呀，这是就是当时现在回看起那段视频，基本上每一个人回看当时自己那段经历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想法跟感受。 现在我在回看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觉得那个时候怎么那么稚嫩，那时候就是 就感觉自己好小啊，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现在好像就是经历了几年，就变化真的很大， 沧桑变化。 对啊，不知道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自己在开学时候的样子，以及那个时候最难忘的一些事情，还不妨跟我们分享过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对， 那今天呢，其实跟大家回顾自己开学时候的样子，那开学也就是说明我们结束了假期，那是不是我们在跟家人也会有一定的分别，然后跟自己的过去，跟自己的这个高中时段，或者跟自己之前的某一个学期学年也会有一个分离呢？那是否大家都会有一层相层的相似曾相识的一些情景呢？那我们最近啊，在网络当中也是有一个叫做戏精牡丹的这样的一个自媒体啊，它也是非常非常贴切的表达出来了大家在开学前的种种的似曾相识的场景，我们来看一看吧。 听说你们想我啦，哎呀 妈呀，回来了，妈妈给你铃，妈妈铃，好呀，快快快呀，累坏我的妈妈。 哎呀，还在我家妈妈就想吃我的饭了， 很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不如你亲口对我讲。 你爸最近，哎呀，我就不知道你爸最近是怎么了，每天就一天到晚不着家，你回来了都不回来，不看你。哎呀，真的不行了，你上打麻将了肯定是，不是每天赌博。爱你谁妈妈，妈妈最爱你谁。哎呀，你三叔家那个孩子可听话了，最近老师要咋了？哎呀， 站着干啥？不就回去坐着呀？ 哎，你记不记得那个李娘娘家儿子了，谈恋爱了？ 你怎么知道？ 哎，你娘娘跟我说的嘛，我怎么知道？你可有意思了，挺好的。哑巴 啊、哦，二哥回来了，回来了！ 快点，就说几句话，快点，你不要老是这 样。哎呀，快点，快点 啊！忙了，最近回来都瘦了呀。快跟爷爷说几句话，自己一个人拎可重了行李箱，长大了，成人了，独立了。啊、哦，回来了，你弟，你回不回来吃饭了？算了，没做你的饭，快来跟你姐说几句话。 我不说了，不说了，我要上厕所。 你每天花人家的钱，你和人家说话。二姐，哪儿买的卡子嘞？挺好看的嘛，多少钱了，乖乖？哎呀，忘了， 马上回来了，马上回来了，跟你二姨视频，过来， 你们聊吧，你们聊吧。 哎，给你转过去哈，看是不是瘦了，是不是又长得好看了？又高，没黑呀。就是外面看光不好这边。 哎、啊，行了，我们做饭了，不可以说了。 你二姨买的新卡子真好看了，明天陪妈妈逛一逛啊。好不好吃了？妈妈的味道，是不是家人的味道？ 好吃啊，妈，我去洗碗了。 哎，别动，妈妈洗，妈妈洗。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了，还能让你洗碗啊？赶快点吃点啥了？妈给你去买菜，你做哈。 妈， 不要剩青菜。 晚上我约了同学，我要出去吃了。 Say something I'm giving up on。 哎呀，朋友也好久不见了哈，去吧。妈妈做的饭不好吃了，去过大城市了，以后的朋友还不知道能不能处成了。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爸爸妈妈，朋友比妈妈重要，朋友比亲人重要。外面的饭比家里的饭好吃，血缘关系是世界上最难能可贵的关系。子欲养而亲不待，树欲静而风止。哎呀， 那妈我走了， 去吧去吧，好，那你回去吧。 妈没事，妈不走气儿。 哎，算了算了，我还是回来陪你吧。 去吧去吧，没事，妈妈你一个人没事。哎， 妈妈菜都买好了，快把门关上。妈妈最近学会很多新菜了，上花鸭上水鸡上紫萝卜猪卤鸭上鸡蛋肉丝块炖香鸭子，你想吃啥妈妈都给你做，不烫把火带走不死。 哎呀，想吃个红烧肘子了，不知道谁给做呀。说你呢。哎呀，哎，碗也不洗，饭也不做，吃了睡，睡了吃，杯子也不叠，不知道等着谁给你叠了。哎，说你呢。哎呀，哎，碗也不洗，饭也不做，吃了睡，睡了吃，杯子也不叠，不知道等着谁给你叠了。哎呀，我还不知道谁伺候谁来了，别人找个保姆还给人家钱了，我还给你钱。哎呀，养着讨债的。 明明是我姐给的钱。 咋了？你姐在那外企容易了，每天被性骚扰。你姐钱给了我，我不给你谁给你了？你姐是偷偷给你钱来了？ 啊、哦、没有。 哎，我问你，聊点撒谎，先到你家窝的，出门说回来干啥了？老窝子，生蛋呀。懒的，脸也脏的头发也。这个儿子啥时候能长大了？多大了？妈妈给你洗脸？咋？人家抱着手机玩，眼睛瞎了，不要眼睛了，还玩？ 哎呀，我马上退水去了。 退 直玩这游戏，充钱没有？你年年跟这个儿子哈，就玩这游戏充2000多块钱，你每天问我要钱数码是 吗？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 我的妈，这段话说的忒溜了， 忒溜了，厉害了大左。我们不仅是可以听的广播台，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我们的北京时间搜索活力982，我说对了，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与此同时呢，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看到我们到底大佐跟月月长什么样呢？赶快加入我们的直播战队。 在这个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是要重新连接一下我们的这个远在北京大学的啊，这个寻找国航最美新生的连线小分队，看看他们有没有找到这个北京大学的最美新生呢？ 我们连线一下。 Hello。Hello， 我没错，我已经找到了北京大学的最美新生，今天转了一下午， 非常棒， 很大。然后，我现在在的位置就是北京大学标志性的地点和建筑，最美的这个湖畔，未名湖畔， 未名湖畔， 看到远处，对，远处的这个博雅塔，才知道博雅塔原来它里面就是一个水塔。所以，但是呢，没想到这样一个， 你真的觉得你这样说，这个北大的校园身后的北大同学不会打你吗？ 他以前是嘛，但现在也是非常具有文化气息的嘛，对不对？我就是对这些地方很有感触，准备就是搬在这儿，每天吸收这儿的这个文化气息，能够空吸，感觉这个呼吸空气都能长很多知识一样。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今天采访了四位留学生，看看他们来到北大有什么不一样的故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 你好， 你好， 来叫什么？ 我叫王燕，是北大的历史系新生。 来自哪里？ 来自泰国。 来自泰国啊、哦，那个泰国的名字叫什么？ 嗯，就是我的小名 啊。 哦、 嗯，好的，你呢？ 嗯 ，Kia， 我叫张诗颖，是今年法学院的新生，我是新西兰籍的华裔。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年的新生，韩宁 Jessica， 然后今年要读的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研究生。 大家好，我是来自韩国的郑泰仁，是心理的。 那之前哪里学的语言？怎么考的这门？ 啊，我是在大连上过初中和高中。 哎呀，你大连的呀？ 对呀。 大连哪儿的呀？ 我连去的。 哪高中？ 我在二十四上过。 哎呀，这东北话说的太好了。哪里学的语？ 我是在加拿大学的，然后跟着父母学的。 啊，嗯、那你父母是哪里人？ 父母是东北那个。 来。 哎，我们的这个前线连线的小分队，应该是受到了这个文化的熏陶，实在是有点太多了，他们的信号好像有点不大好。 哎妈，这个，哎，现在还可以了吗？ 哎妈呀、啊，对方已经挂断电话了。 哎妈，简直被这个标准的东北话啊、哦！ 这个标准的东北话被这三个留学生简直演绎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对呀、啊、对呀、啊，太标准了哈！为他们点赞，嗯、然后也看他们纷纷的，然后加入到了北大的校园当中。 真的，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来自这个五湖四海，这个七大洲八大洋， 嗯、 然后他们的汉语说都是那么的好、哎， 都非常棒。对、啊，如果他们不 还会说东北话，你知道吗？ 而且非常的标准啊、 嗯！ 如果他们要是不特意的去介绍自己来自哪个国家的话，可能我们根本就听不出来，单纯的从声音上去说。 嗯， 所以说真的是已经很棒啦。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祝福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在新的学期有新的表现，能有更多的收获哈。 嗯， 开学季了，那开学。除了报道之外呢，肯定我们在之前要做很多的准备。那准备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 嗯、 因为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会非常的考验我的耐力啊，准备能力啊，然后总觉得差点什么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在此啊，趁大家可能很多的高校还没有开学的时候，为大家盘点和梳理一下到底哪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带的，还有哪些是我们上学的大学的必备神器呢、 嗯、 在这儿为大家进行一个推荐。首先就是我们一些基础款了，基础款上大学要带什么东西呢？第一类就是我们的证件类了，证明类非常重要哈，比如说我们的身份证、我们的学生证、 户口本、 对， 录取通知书等等等等， 对对对，还有一些银行卡呀、证件照什么的，大家都一定要带全，最好呢可以准备一个小的文件夹，把它们都放进去，之后报到的时候直接拿出这个文件夹来哈，他要什么给他什么，就非常的方便了、 嗯、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电器类的就是包括像什么手机啊、充电器啊、台灯啊，甚至有点小情调的可以在宿舍搞搞这个烹饪技术哈。 烹饪技术啊， 对对， 这个当然说到烹饪技术、咱们还是要先提醒一下各位这个即将进入到大学宿舍里的新生小伙伴们啊、这个因为大学宿舍基本都是限电的， 对对对， 为了各位的安全考虑呢、这个建议各位啊，不要在宿舍使用这个电饭锅呀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电饼铛啊， 哎，没错， 或者是这个煎鸡蛋的那种小锅什么之类的， 小锅之类的。 虽然在这个大学里面做饭啊，宿舍里面做饭确实挺有情调的一个事儿、但是这个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考虑，咱们还是暂时不要这样做了啊。 对、 这个、 尤其是新生就先不要挑战这个极限了。 嗯， 对， 这个我们又跟我们的前线连线小分队又重新取得了联系、刚刚他们真的是因为这个北京大学的文化氛围实在是太浓了，就把我们的这个连线讯号给打断了。现在这个我们的前线记者张浩又找到了一个文化氛围不太浓的地方啊，又可以把这个线连回来了。张浩，您现在那边听得见吗？ 听得见。 不要太激动，你是在玩抖音吗？ 聊得太嗨了。 嗯， 没关系，今天我就是再跟他们聊一聊，到中国有没有什么特别想了解的？最后一个问题。 特别想了解的呀。中国人的那种教育吧。 啊，你呢？有没有就是未来的在北京想发展的憧憬？ 不要挂科。 不要挂科， 很实， 非常实在。 这个， 对我来说，就是作为留学生嘛，跟大家都一样，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朋友圈，然后跟同学们希望能展开一个新的未来吧。 嗯，你呢？ 嗯，希望能和，对，像刚说的一样，和新的同学们多认识，然后想知道这里的中国学生之间是怎么玩耍，怎么有个业余活动之类的。 在中国话里，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话，就两个字儿：同上。 同上。 好了，那我们这一时段呢，在北京大学就是这样。北京青年广播寻找最美国航新生的活动呢，就是这样。但凡参加了我们这个活动，都会获得一份参与奖。每所学校，我们也会选取一名最美的新生，获得最美奖。那么今天我们在北京大学寻找最美新生的活动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嗯，拜拜，谢谢。这个也是祝愿我们的前线连线小分队啊，可以继续在我们这个地界上找着国航最美新生。 嗯，在我们最美丽的校园发现最美丽的学生，最美丽的他哈。 对，咱 们 接着来说这个在新生开学之后应该带哪些奇葩的神器啊。 啊，对，我们现在还是常规款哈。 啊，常规款。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必备的还有像什么衣服啊，洗浴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还有女孩子比较爱带的娃娃。 嗯，真的假的？ 对，真的会带。 在上学的时候会背很多娃娃过来，而不是在这边买吗？ 我有会带，然后也会买。你不懂一个少女心。 快说实话，你今年多大了？ 人家才我算一算，人家才三岁哎。标准的零零不是一零后。好， 翻一个大大的白眼给你。 好，我们继续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必备的，比如说药箱，这个大家一定要， 这个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准备好了。 对对对。 虽然啊，这个在每一个大学校园里面都会有这个校院，而且它的这个基本上它的药啊，还有给你处置病情的这个费用都是挺便宜的，应该是一折左右。 嗯 啊，但是呢，这个鉴于大家进入宿舍之后，基本上就不想出门了。外加上你生病的时候确实就想躺在床上待着，所以这一个小药箱不管里面装上创可贴呀，啊，一些经常就是你会犯的小毛病的一些药啊，这个治拉肚子的、治小感冒的、治嗓子疼的这些药，都要经常放在你的这个小药箱里以备不时之用。 嗯，非常方便哈。所以这个一定要去准备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刚刚开学的小伙伴们，如果要是比较发怵宿舍的，就是还未曾谋面的那些舍友的话，教您一个小妙招，就是可以带一些自己家乡的小礼物、小特产之类的。到了这个宿舍，然后新的宿舍哈，遇到新的舍友们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小美食，然后同时呢，借此机会可以跟大家联络一下感情，增进一下这个舍友之间的情谊。 哎，在当时的时候，你有没有给舍友带这个什么小礼物之类的？ 我带巧克力了。 带的巧克力？ 对，我带 国际装盛产巧克力是吗？ 没有，国际装其实没有什么特产了，所以就后来带了一点女孩子比较喜欢吃的巧克力。 嗯， 对，然后但是我记得我舍友里面有新疆的，他就是每次就是开学的第一天有带他们新疆的什么核桃啊、大枣之类的。对对对。然后后来每次就是他的妈妈经常会在每一个学期的开学的时候寄过来一些，就是那边的特产，确实很好吃， 还是挺不错的。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大家一块聊天嘛，说你们家有什么特产？ 你带冰吗？ 没有。那个，然后因为我们家那儿的特产啊，是煤 啊， 就是煤炭。 哦 煤炭，这算是一大特产。对，不是黑土地，黑土地是这个种植的。我们那就是煤炭资源嘛。然后这个就是说，聊天开玩笑说，那个我给你带两只这个烧鸡来，你带两只烤鸭来。那个大佐你带什么来？我说我给你们拉一车煤来，好不好？ 哎，要这样说的话，我应该带我们大庄的雾霾。 这可还行， 这个就不要听下去了哈。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那其实刚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常规款哦，常规款开学的时候大家必须要带的是有哪些的东西呢？其实还有很多神器，接下来重点就来了哈。神器都有哪些呢？比如说新生开学一定要经历的一个事情就是 军训。哎，既然说到军训了，这个我知道 应该是不少学校的学生已经开始军训了。 嗯， 然后我昨天也是问了一下我的师弟师妹，他们应该是从今天晚上开始，明天早上凌晨4点就要坐大巴车去顺义军训基地，然后去那边开始一个，应该是一个礼拜的军训， 嗯， 一个多礼拜。 这么早，嗯，我记得之前好像可能前几届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哈。 嗯，对。 那你有问他们现在什么心情，做了哪些准备吗？ 我就是没敢多问，我怕他们这个 怕吓到是吧？ 对，我怕我问完之后，他们本身是放松的心情，一听我这个说完之后啊，那边有多苦多累，这个军训的时候你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 嗯， 应该带多少多少东西啊，嗯，我算了不说了。 对对对，军训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都会有一点小小的憧憬加抵触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情绪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嗯，我一个师妹就问我，然后后来我就看她跟我聊完天之后紧接着晒了一张朋友圈，就是她去超市买了一堆的什么零食啊，还有这个日用品啊什么的。 嗯， 她好像是几个小伙伴一块儿去， 一块儿去的。 对，真的是一大车啊。嗯， 对，基本上每年我想到我那年军训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应该是12个男生住一个宿舍， 嗯， 啊，然后就那种大上下铺的那种大宿舍，然后对对对对， 嗯， 最可怕的你知道什么吗？ 嗯， 那个宿舍里面是2个马桶，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 早上的时候要排队， 就不是排队，早上的时候两个人并驱而行，你知道吗？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就很尴尬。这个因为南北方人之间还是有，说实话还是有挺大差异的， 对，有差别。 所以就有时候我们这个北方人，而且刚刚入学嘛，大家也不是那么的熟悉。 对， 对， 然后就是这个他们就在外边看着，我们就在里边。这个早上起来， 嗯， 对吧？就这样， 嗯。 然后呢，买东西的时候，因为第二天军训，头一天要去超市里采购嘛， 嗯， 大家这大包小裹的买的各种各样的膨化食品， 嗯， 就是小食品、零食什么之类的。 嗯， 这也不知道谁说的，就肯定是给我们骗了。 嗯。 因为这些膨化食品啊，这个零食啊、薯片啊什么之类的，你到军训的时候根本吃不上。 嗯，对啊，对啊，这是经验之谈了哈， 嗯。 那假如说让你推荐一款就是比较有用的军训时候必备的一些东西的话，你会推荐什么？ 咱别推荐一款了， 推荐好多款， 推荐3款吧。 好呀， 嗯。第一款， 嗯， 这东西可能从我嘴里边说出来大家会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而且 会 觉得会尴尬， 嗯， 啊，这个第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真的要说吗？ 啊，我来说好了，就是女孩子必备的， 很尴尬，哎， 就是卫生巾，是不是？ 嗯，对， 哦，猜 对 了， 对 对 对， 嗯， 这个因为这个东西这个男女生通用，我说这个通用啊，就是在这个军训的时候把它塞到鞋里， 嗯， 当成鞋垫来用， 嗯， 因为军训的时候这个每天踢正步或者是站军姿的时候，这个脚确实会很累， 嗯， 然后那个东西呢啊，打个引号，那个东西呢它就是挺软的，而且还有吸汗的功效， 嗯， 所以这个在军训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神器就是它了， 嗯， 这个各位男生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耗着面子不去买啊，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很有用。 对， 对，友情提示，如果脚大的话可以买那种夜用款。那这是第一款啊，第一款神器。那军训的时候还有什么要推荐？ 第二款神器也是最受用的一款。 嗯， 因为这个你要知道，在北京的军训基地有很多的是在北部的山区， 嗯， 然后其他的可能是在自己的学校里面。 嗯， 当然那些在北部山区军训的，比如说在这个顺义军训基地， 嗯， 还有之前咱们学校这个翟塘军训基地， 嗯， 它都是在大山里边。 嗯， 你知道大山里蚊子特别厉害， 哎， 你知道吧？ 哦， 就是基本上这个蚊香啊什么是管不住它的。 对，而且现在都是秋老虎的状态，更厉害了。 秋天之后的蚊子呢，基本上一叮的就是一大个包。 嗯， 所以呢，这个蚊帐一定要带去。 哎，蚊帐哈，第二个神器，那第三个呢？ 嗯，第三个神器啊，这个也是必备的一个神器。 嗯， 这个老干妈辣酱。 哦，老干妈辣酱哈，这个确实不仅是军训了，其实在宿舍当中也是， 嗯， 这也是列入到我们今天的榜单当中了。 真的，我记着我，嗯，这个上大学军训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军训还挺长的，2个礼拜多。 嗯， 然后呢，当时是带了一罐咸菜，2罐这个老干妈， 有先见之明啊。 然后这个2袋香肠， 是不是第一天全部被分光？ 我的天，我真的跟你讲啊， 嗯， 第一天训练下来之后， 嗯， 你会发现，这个一大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咸菜罐。 嗯， 然后这个吃午饭的时候，大家还特别特别腼腆， 嗯， 因为白天没怎么训练嘛， 嗯， 就是开会说说这个动员思想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等下午 训练开始到结束晚饭那阵儿，你会发现桌上所有的咸菜罐都剩一半儿。 真的是哈、啊，这些都是带着家里面的美好的祝愿的、也表达了我们对于这个军训时候的这种啊，大家的默契度哈、一下子都把他们都当做神器去吃了。那其实，在军训的时候还有很多必备，比如说防晒霜。这个很多不管男孩子、 女 孩 子 都是需要的， 否则你会晒成我这个样子。 最近大佐一来就说：“哦，怎么这么黑了？ 怎么这么黑啊？” 对，其实夏天嘛，夏天这个不晒一晒，这个怎么能叫夏天呢？冬天养回来就好了。 对， 那大家军训的时候还是要多加防范，因为大家都是在户外的，就是可能一整天啊、都在户外， 也要防止晒伤。 对对对，所以说军训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推荐的，大家呢，哦对，还有就是小零食。 对，小 零食也要。小 零食每天这个晚上训练结束之后回到宿舍，这个大家攀谈的时候啊，可能有的人不爱睡觉，也睡不着觉，确实睡不着觉。 对， 真的，你在训练的时候感觉特别特别累，但是你训练完之后，真的躺在床上，你就想在这儿说说话、聊聊天，放松放松自己的心情。 对对对对，你们还搞得蛮文艺哈。我记得当时我们军训的时候也是大概有半个月，然后当时就是学校会查房，你知道吗？就是晚上的时候他拿手电往里面照，然后就看看有没有这个玩的呀什么的， 半夜跑出去的呀， 跑出去的。然后后来我们在里面就是还想吃东西，因为确实有的时候饿，晚上我们要拉歌什么的，就是也挺费体力的。然后后来就是几个人好朋友之间就互相分一些小零食，那种小袋装的，也不是很占空间哈。然后吃着吃着的，然后后来突然发现人家有那个手电筒在照的时候，我们就赶紧把被子蒙上去 是吗？ 对对对，然后蒙上去之后，然后就开始在被子里面吃，就躲起来吃。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状态窘态，对，都有了。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军训必备的，有人就说可以带一床自己的小被子。为什么呢？因为军训的时候不都要叠那个方块被吗？叠方块被，然后自己又叠不好怎么办呢？可能就要被教官批评了，或者是扣分了，就不同的这个政策哈。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那个方块被安然无恙的放在那里， 哇、 放七天， 这么机智吗？ 对啊，然后剩下的就盖自己的小被子就好了。 哇， 前提就是自己之前的时候准备的可能东西多一点啊，又要带吃的，要带被子什么的。同时， 但这属于偷机取巧的一个方法了。 对对对对， 毕竟你去那儿学习怎么样叠被子的嘛。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抱着对萧敬腾女神的一颗虔诚的心。 哎，真的，说到这儿啊，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北京秋后的秋老虎大家都知道特别特别热，而且九月份十月份这个太阳一到脑袋顶上那种热呀，你真的是就是想立马倒在地上装中暑。但是这大老爷们咱们也不能这样。然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刚刚军训回来，这个训练也基本上结束了，然后被通知说晚上还要加训。因为马上就要这个汇演了嘛，大家都要提着目、晚上要加训到12点。是12点还是11点？然后我们吃完饭之后，一大帮人啊，然后就走在这个操场的这个马路上，然后突然唱起了《心不了情》。 大家都在求雨神的 真的真的，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一个人起了一个《心不了情》。然后我们大家一块儿能有20-30人一起在那儿唱《心不了情》，后来就发展到100来人在那儿唱《心不了情》，然后突然之间。天上就下雨了， 哇，上天被你们感动了， 真的就下雨了， 天哪，哇塞，这个果真雨神是有用的。 对，这个也不知道是应该怎么用科学去解释它，反正就是我们唱这歌它也就下雨了，也可能正赶上那个北部山区正好有雨吧。 对，所以 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对对对，你看这雨神啊，该发力的时候就非常的强大了。如果要是在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马上要去军训出发去军训的小伙伴们哈，不妨可以 多听听萧敬腾专辑。 对，不妨一起来求雨神的眷恋了。 对，当然这是这个玩笑话、 对，跟大家开个玩笑、 对，所以这个军训呢毕竟是一个磨练大家精神意志的最后一次机会，而且上大学军训啊你之后也就再也经历不到这种军营的体验了。也就对于像我这样一直一辈子想当兵的人，但是却当不了兵，这个眼睛受不了。对于像我这样特别喜欢当兵的人来说呢，也是最后一次能体验军营生活的一个经历。你可以到军营里边去真正体会这些士兵们他们每天的作息啊，他们的训练生活，而且在这个军营里军训有一点好处，可以打枪。 就真枪实战的感觉，对，这种很酷哈。所以说你看军训的时候不仅啊可以体验军人的生活，与此同时呢还可以跟这个新入学的刚刚认识的小伙伴们增进一下友谊哈。总之不管怎么样，不管过的这几天是否痛苦是否开心，我们都会去怀念那段时光的，因为 它终究是一段非常值得怀念的一段经历。 哎，没错哈，这是军训的时候必备的神器盘点了。那除此之外呢，像这个蚊帐刚刚也说到了，不仅是军训，在学校住的时候也是要防蚊的。 对， 那么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推荐，就是睡眠耳塞。这个东西呢其实 你无法阻止一个打呼噜的人，但是你可以屏蔽他 啊，你可以拒绝他屏蔽他哈， 可以拒绝他。对，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军训的神器榜单。 哎， 也是这个在宿舍里边住宿舍的一个神器榜单。不管怎么说这个今天也是9月2号，马上大家就要迎来这个军训了。希望大家可以坚持这么一个多礼拜或者是两个多礼拜，因为这段经历确实是你人生当中非常难得的一段经历。它虽然有那么一点痛苦，但是大家坚持一下，咬咬牙就过去了。 我们都会怀念那段痛苦或快乐的时光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82活力榜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挑战新歌声，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全部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少女，低的姑娘，却未成熟点。